行真有度，自达动态汽车提醒您，现在是17:00。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 100。哎， 你加油我买单，立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P600 就送3000，自约30。2558，你车源内的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天长地久。 腾2017全新梅赛德斯奔驰1.0T北区体验日即将于4月15日在凤凰，以智能杰作致敬社会中坚力量，设计的智能将驾驶的智能，以思考引领稳健前行，互联的智能，人车交互与世界无缝连接。北京终生之星诚邀您的莅临，共同开启全新一体车试乘试驾之旅。详情请致电839111。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起来听这个你的嘴总听着最好的声音，发自究竟，不必是旋律而已，我们请找到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期4595-185-01。 上午10:45，下午2:30，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 很灿烂，很漂亮，一点点光捧在手上，像太阳。等到时间末日，那个 握紧不放。 嘿，各位，这里是周一到周五陪伴你的音乐加点料。听到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三寸日光》。 小天小，恩恩怨怨，何时才修把晚霞？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心得正，一人风度翩翩，处处悠悠亮如海浪。来呀来呀，哭潮过来挡，狂饮高歌。浪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难言真风雅，不为痴情只爱花。花太小，一花无常，一点伤，只在乎爱过他。吹皱如海浪，啊、来呀，苦酒慢慢淡，光阴高歌。你又何苦将人思念不离开？活得思想着他，啊哈，你又何苦一定要他不想？ 这是在他2001年发这首歌，也是当年他主演的电视剧《新楚留香》片头曲，有16个年头喽。春天就是一个花太香的季节，所以我们再来请出姜育恒助助兴吧，《梅花三弄》。 红尘自日清蒸，我笑痴情太痴狂。翻看彻骨梅花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看人间多少人，醉销魂，梅花三弄。小伙子， 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靠前程无忧。 Hello，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北四环多堵，平均时速低于23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桥到东环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东向西方向从京城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东四环北路西向东方向，从北四环东路到东四环北路辅路有1.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普通道路方面，科惠路西向东方向，从北辰东路到安利路辅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坛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加点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送上罗中旭10年沉淀，再见如初，全新超容量创作大碟，沉迷制作演唱全方位的才华，还原成名20年唱作人的本色。听罗中旭，越沉浸越感动，越沉迷。从星光灿烂到笑看风云的淡然，沉迷之坚持，16首原创曲目串，来听专辑中的第一首，罗中旭。 每个女孩心中都幻想爱情童话，白马王子都会爱上灰姑娘，满心的期待真会的人心上，现实中哪有，他不是你想象中的英俊王子模样，而试着却是他的愿望。你的衣装万闪亮，却又为的痴狂，不要再想做灰姑娘，抛开不切实际的奢望，傻傻的想会有一天满屋鲜花突然围在身旁，还弹吉他的吧，他会爱你疯狂，纵然历经千辛万苦一如既往，做他吉他的马，那要命的高尚，即使风帆心无所不忘。就在你身旁，不要再抬眼不望。不切实际的奢望，会有一天满屋鲜花突然围在身边，爱他即刻的不要你疯狂，历经千辛万苦一如既往，做他即刻的吧，那样品格高尚，其实风帆心无所不忘。就在你身旁，不要再抬眼不望。 OK， 众所周知，罗中旭是内地乃至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1995年尼亚金录杯国际流行音乐节个人演唱第一名，首张全创作专辑获600金唱片奖，被观众评为最喜爱的四大歌王之一。《幸福宣言》、《为你自豪》一长串大气深情、阳光动感的金曲代表作，当然帅气的外形。面对强劲的对手，即便输了都心服口服，但是输给一个低阶对手，无论过了多少天，内心也会很难受，这是歌手蔚蓝的感受。马上听到蔚蓝天敌现身，请做好心痛准备。 终于我没法意料到这是你杯茶，需要比吗？悬殊争霸，我笑我曾为他失控泪流，我笑我曾为你冷静如杀手，我笑我还在兜，我无名情敌去比可爱比不怕走。如果输想输给些厉害对手，打输也试过有面长剧斗，算吧。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 跑步的确会使小腿变粗，比如短跑运动员的小腿就很粗壮，跑步也会让小腿变得结实，但是马拉松运动员各个小腿都很细，这是因为跑步姿势和跑步强度不同所致。有些跑者在跑步的时候会感到腿部很疲劳，有紧绷感，便认为腿部在长粗，其实这是一种错觉，方法不对。高强度剧烈的无氧运动有可能让腿长肌肉，造成腿粗的后果，而有氧运动消耗的是体内的糖、脂肪、氨基酸，只会减去多余的脂肪，跑步是不会导致小腿变粗的。感觉小腿跑粗是因为回血不及时，暂时出现脚和小腿发胀，所以跑完步不能就完事走人，跑步后30分钟内一定要做拉伸运动，比如小腿拉伸、腿后肌拉伸、韧带拉伸等动作，每个动作平均10到30秒，重复做2到3次，直到肌肉没有那么紧绷就可以了。 Keep running, let's go. Too many memories and phone calls, too many pictures of you on the walls, and not enough of you in my arms. Whoa. I count the seconds with my heartbeat, I close my eyes and see you here with me, I feel the miles standing in between. I'm still alone and days go by, are we getting closer to a better life? I can't say I love you through a million wires, so tell me, when will you be closer to me? Me. Do you miss me like I miss you? I'll see my face in everything you do. I dream. 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有些人喜欢早上跑步，但每当夏天来临的时候，阳光就早早的出来了，所以怎样防晒也就成了晨跑的主要烦恼。跑步前可以喷一些具有美白功效的化妆水，再涂上防晒霜或者防晒粉底，多摄取一些维生素类的食物，跑步结束注意晒后的护理工作。如果嫌麻烦的话，就选择更早一点起床或者夜跑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Hop in that window, I got places to go. People to see, time is precious. I look at my Cartier out of control. Just like my mind where I'm going. The women, the shorties, know nothing but clothes. No stopping at my Pirelli's on. Unlike my jewelry that's always on. I know the storm is coming. My pockets keep telling me it's gonna shower. Call up my homies, it's on and popping the knock, cause it's meant to be ours. We keep a fadeaway shot, cause we ballin' and spotting up Patron every hour. Look, mama, ow, you just like the flowers. Girl, you the truth with all that glitty power. The number one fan. Don't open my mouth, let her talk to my fans. My Benjamin Franklin's. A couple of grands, I got rubber bands. My paper plane's making a dance. Get dirty, I'm like, that's part of my hand. We building castles that's made out of. She's amazing, I'm fire blazing. How to look, time to get paid. It's maximum wage, that body belong on a poster. I'm in the days, that bottom is waving at me like, damn it, I know you. You run the show like a gun out of holster. Tell me whatever and I'll be your chauffeur. I'm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11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定慧桥南向北方向，从西四环中路辅路到西八里庄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12公里。西四环北路南向北方向，从西四环中路到四季青路有 3.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朱市口西大街东向西方向，从梅市街到拥堵，平均时速抵5公里。菜市口大街南向北方向，从南横东街到宣武门外大街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6公里。金密路南向北方向，从万红西街到望京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上午10:45，会议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在绿灯亮之后，在过了街之后，我目睹爱情已经到了尽头，眼睁睁看你哭，倒在他怀里哭，我忍了不敢废话，心服口服。我可以让全世界都笑出声，难道不能让你快乐？从此以后，我已不知怎么去爱人。我有什么资格不要你？伤谁的心都是你的权。哪里能给的只是全心全意，我有什么资格不要你？没有了你，想念是种苦心，就算从此黑暗出名，嘲笑吧，是爱你。难道我的爱是那么不懂？难道你想走得那么轻松？难道这一切都是一场梦？要恨你，我们在幕后冰守。我可以让全世界都笑出声，不能让你快乐。从此以后，我已不知怎么去爱人。我有什么资格不要你？伤谁的心都是你的权利。我尽了力，能给的只是全心全意。 是身体还是在心里头，情绪有点不够，分不清烦恼还是内疚，难道有点着凉，可能习惯等着和你说晚安，还有些不安，因为我们说散就散，还有什么两样让你我关系恢复状态，有了一些疑猜，感情肯定会无精打采，头好像有点疼，这是不是失去你必经过程，以前不够认真，才让身份变回陌生，你离开了之后我就好像得了感冒，睡得很早，因为少了谁偶尔和我聊聊，为何再好的晚餐和谁分享也没味道，才想起曾经坐我对面的你有多重要，失去了你之后我就好像得了感冒，说话很少，因为没有失恋那就像发烧，我越坚强越难熬，没了你怎么才好，关系恢复状态，有了一些疑猜，感情肯定会，头好像有点疼，这是不是失去你必经过程，以前不够认真，才让身份变回陌生，你离开了之后我就好像得了感冒，睡得很早，因为少了谁偶尔和我聊聊，为何再好的晚餐和谁分享也没味道，才想起曾经坐我对面的你有多重要，失去了你之后我就好像得了感冒，说话很少，因为没有你听我的玩笑，失恋那就像发烧，我越坚强越难熬，就好像得了感冒，睡得很早，因为少了谁偶尔和我聊聊，为何再好的晚餐和谁分享也被味道，才想起曾经坐我对面的你有多重要，失去了你之后我就好像得了感冒，说话很少，因为没有你听我的玩笑，失恋那就像发烧，没了你怎么才好。 OK， 听到的是赖伟峰小感冒，这里是音乐加点料，让浪漫来袭，请出萧亚轩，浪漫一下，不要走开，待会儿见喽。 如果我眨了眼不会看见那颗流星，如果再慢一秒我会在街角和你相遇，爱的出现一点都不讲理，玫瑰花一瞬间开满了大地，这么想你，爱不是电影，却比电影更有戏剧性，你就在我需要的时候来临，在背景音乐里对你动了心，我在阳光下披上了你的外套，也在你怀里看见那幸福的一角，心跳，当

有个声音越来越加清晰、oh、God, 眼睛里整个世界原来都是你、oh、God, 掌心的甜蜜慢慢让个性再也没有距离，你就是我的唯一，你让爱有了意义，而我们在一起一样的 CD 一样的电影多么默契，而我们在一起一样的话题一样的色系，每天充满惊喜，爱的脚本没有你，完美了结局，丰富了剧情，我的明天和你参与，而我们在一起一样的决定，紧紧抱着你 yeah, Oh baby 最快乐的时光是因为有你，因为你世界丰富多彩，不再是自己，我愿意我可以不顾一切保护你照顾你陪着你爱你生活爱自己，我确信看着你拥抱着你在属于我们两个的世界里 Yeah My life getting better better 但你需要我 I'll be there I can never let go结局丰富了剧情，我的明天和你参与，而我们在一起一样的决定一样的心情紧紧抱着你，经历太多懂得了太多珍惜更多相信爱，耳边的呼吸掌心的甜蜜、时间会证明一切，一切浪漫的烛光不会熄灭，是现代 media 划过的夜 My girl天浪漫接受、yeah、人们在十字街头这是我的唯一，而我们在一起一样的 CD 一样的电影多么默契，而我们在一起一样的话题一样的色系，每天充满惊喜，爱的脚本因为有你完美了结局，丰富了剧情，我的明天和你参与，紧紧抱着你。 在一起，欧豪最近传出欧豪和马思纯在一起，这对因为苏有朋执导的电影《左耳》而喜结良缘，并且能够在戏外延续张漾和巴拉的甜蜜爱情，真心的恭喜这对小情侣。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下面这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国小伙在巴基斯坦旅游被巴铁老妈妈相中，但小伙以语言不通为由拒绝，17岁的少女当场哭了。在巴基斯坦女性心中，中国男人的地位还是很高的，送这个女孩子一首歌吧，学会心不哭了。 也许你说不爱我了，也许你又出现在门口，雪花坠落碎了一地的天空，那么痛你还走过，也许想念我，也许你放不开手，我的温柔面对面，我们安安静静吹着风，我只想再看一次你眼里的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京开路附近有2.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5公里。京承高速南向北方向，万和桥附近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富士路西向东方向，从永定河路到富城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浦东道路方面，景贝东路西向东方向，从新华路到南苑速低于5公里。朱市口西大街东向西方向，从梅市街到罗马市大街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每天让自己保持新鲜，你会更迷人。我是 KK， 送上浙江宁波籍歌手于佳韵特地为于妈妈创作的新作《妈妈说》，真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来听于佳韵《妈妈说》。 转过身你们也走远，恍然之间时光早已飞逝多年，那个孩子抱着皮球在遥想公园，那个男人讲着自己坎坷的从前、从来不曾说句感谢，却总理所当然地拥有了一切。说好听天是背景，你想了4-5年，可是从来柴米酱醋油盐都不缺。 妈妈说你烟抽的少一点，妈妈说你酒喝的少一些，妈妈说你饭吃的饱一些，妈妈说你觉睡的早一些，妈妈说你车开的慢一点，妈妈说你家回的早一些，妈妈说你长得笑着回首，可是我扭头就不敢再回首，牵你们的手在黄昏以后就足够，真的足够、离家太远。 OK， 余佳韵的声音总会让人感到很温暖。从她的《我想到再一次》你要听到胡红军《情人自扰》，这是一种自虐的矛盾心态，不安、失败。当事人每天都沉浸在自我的悲剧世界，或许旁观者一眼就看穿了形势，但是未必能够明白当事人矛盾自虐的心理。或许你也尝试过用各种方法令他明白，带他走出困境，但是信心和信任都不是实体，不可以说给就给，说有就有。情人自扰说穿了就是谈了一场一败涂地的爱情。 我像何尝有很多的秘密未拆穿，美丽到令我感觉极为危险，容人自扰几多晚内心混战，喜欢你是我弱点太明显，让夜再肤浅的妒忌拼命与谁比，我不完美，妒忌而起爱得一败涂地，我狂妄的卑微害到你。着你想制造存在感，无力感使得我极之笨，箍紧你越错越深，过分着紧，仰慕而起，这种肤浅的妒忌，拼命与谁比？ 却真的好脆弱，被呵护的人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 一夕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一夕 FM 999，不相报最多，最好的都给你。0823745930708。 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马家楼桥到东环路有0.9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望京街到南高路有2.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二。线方面，东三环南路北向南方向，从垂杨柳东里到南三环东路有2.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东四环中路南向北方向，从京通快速路到东四环中路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从八里庄桥到万寿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向东方向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下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平时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天气越来越暖和，很多人开始选择夜跑，有更广阔的天地，更多的氧气。但是女性夜跑最好结伴而行，如果自己一个人夜跑，经过少的路线，避开偏僻阴暗的小道，夜跑的时间不宜过晚，一般在22点之前完成。这一时间道路车辆行人少，但又不会因为路上行人过少而让你显得过分的形单影只。夜跑服装也应当尽量显眼，选择明黄色或者带有夜光标志的服装和装亮丽的小腿压缩袜、反光手机臂包等，都可以提高夜跑的安全性。而跑步过程当中也尽量避免戴耳机。我们开始跑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I can't wait till tomorrow. This feel alone, me whole. And know that I've lost control. 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跑步场地的安全性也是必须要注意的，如果到了新的城市或者新地点，想要避免跑到治安不佳的区域、暗巷等地方，身上可以放一些防身工具以备不时之需。继续坚持。

站在这九月的下午，成为了我的这个秋天，也是放下渴望生活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渐渐的成超载。 许巍送来温为走过四季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四季的养生法则：春天养肝，夏天养心，秋天养肺，冬天养肾。春天是养肝的季节，夏天是养心，夏天暑热，阳气太盛的情况就能够减缓。春天养肝，多吃补血的食物，像葡萄干之类的。尽管天气回暖，保暖还是慢运动。然后孙燕姿说，祝你开心。 每年就这一天最亲爱的，请别压抑，时空变幻一样爱你，祝你开心。我亲爱的，请别哭泣，点燃回忆，全是伤心，祝你开心。真心跟彼此遇见，柴米油盐再最可贵。哦哦， KK 爱拼才会赢，明天见喽，拜拜。 一时失志不免怨叹，无必不免胆寒，哪通失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 阮天主靠打拼，爱拼才会。一面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上的波浪，有时落雨，歹朝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拼爱拼。起工